欢迎嚟到 Otter Channel WWDC 2023特别篇，我系杰特， 我系末日。 呢度系 Otter Channel， 每个礼拜讲唔同嘅集话题。我哋嘅Discord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这个 WWDC 2023咧就比系真系 One More Thing 嘅长到黐线两个钟头。我一大朝起身睇条睇YouTube 条片，我哇两个钟头唔系啊嘛。 上个礼拜仲倾紧使唔使独立咗一节，咁结果佢咁样爆料法真系 两个钟头。喂，佢 One More Thing 系都成四十几分钟啊，去到 嗰嚿嘢本身都可以独立做一节啦，屌阿星。 嗱，咁我顺住讲啦，顺住嗰个发表讲啊。首先讲咗唔系好重要，但系对于啲消费者嚟讲系几重要。首先就是15寸的 MacBook Air 就用 M2 的，咁对于一啲需要好大电脑个 mon， 但系又唔系需要好高性能，即系好似我老豆嗰类咁样，佢老花需要一个大电脑 mon 嚟睇片嘅话咧，呢部嘢就好抵玩嘅，一万港元啊，唔系一万英火上啦，一万港元起跳就 OK 嘅。其实我觉得十五寸就几个抵玩嘅， 基本上佢同13寸系基本上一样嘅，不过就系、是、将个mon 打大咗，同埋个 GPU 咁就冇个低阶版俾你。我纯粹系因为贵咗，所以佢点都比较实系新嘅 GPU 俾你啫。 其实好够啦 ，M2 再加埋最大24GB，非常够啦，就纯粹。 因为件嘢其实唔似以前用 Intel 年代，你系可以冇散热咁滞。其实最成嚿嘢最重一系电池，二系散热。咁你用 Air 你都唔预佢有好长嘅续航力噶啦， 都18个钟啊。就因为佢 A 一 悭电咗 M2 啊嘛， 系啊，同埋佢个冇机大咗，个电大咗嘛。 啊，咁啊，上同一时间咧，嗰个M1 MBA 咧，轻轻地降到$999。我谂应该唔会有人特登走去买$999嘅 M1 MacBook Air 啩。 呢部机其实如果你攞嚟做轻量剪片，即系例如我其实我嗰类算轻量剪片，其实呢部机都 OK 得嘅，但我就唔会用啦。 因为佢其他地方冇乜改动情况下变大咗，所以个空间亦都大咗啦。咁佢亦都塞多少少电池俾你。咁啊，另外就因为有空间啦，咁个声音嗰边都塞多咗元件落去嘅。咁除咗呢样之后，佢因为佢成个框体大咗啊，因为 MacBook Air 系被动散热噶嘛，咁佢个框体大咗嘅情况下咧，咁啊好自然咁散热都会好咗嘅。咁啊，佢会令到佢喺全速运行的时候，佢個温度會比較低少少，咁令到佢冇咁快需要降温降頻咁樣，咁啊算係少少優點咯。 咁好啦，跟住咧就係其實大家等咗好耐，我以為佢，但係江湖傳聞就話佢唔會出，結果繼續出咗嘅就係 Apple M2 Ultra。 嗱，先講啊，因為呢個上一次 M1 年代咧係冇 Apple 嘅，應該話 Apple 係 Intel 嗰邊嘅。 係啊，佢最後唯一最後仲係用嘅 Intel U， 大家以為因為當前一段時間即係仲所扯條線係只上個月，係仲大家仲流傳緊話佢會等到 M3 先至會出Apple 同埋 Mac Studio， 唔跳過咗 M2， 但係估唔到 WWDC 就宣布咗推出 M2 Max 同 M2 Ultra 嘅 Mac Studio 同 Mac Pro。咁分別就在於 Mac Pro 可以俾插好多張擴張卡，同埋造型依然係嗰、那個蘿蔔跑，非常之唔好睇嘅。 咁啊，呢個 Mac Pro 最大嘅問題咧，因為佢係最頂級啊嘛，大家都知道 Mac Pro 除咗天價之外，就係佢嘅現今地理論上係地上最強嘅能力。點解 M1 嗰個年代都仲係要用緊 Intel？ 其中一個原因係佢嘅性能啊，就算用到 Ultra 都好，都叫唔得上去 Mac Pro。咁佢而家覺得嘅就其實我覺得都係有啲窄噶，可以叫做 Mac Pro 嘅級數啦。咁佢就想衝出嚟，但係因為佢而家呢嚿其實同 Mac Studio 最大嘅分別，因為 Mac Studio 應該都可以用 Ultra 噶嘛，陣間會提啊。咁最大分別就係佢有好多 PCIe 槽。多都冇用嘅，当然好多人好多专业使用嘅话，会有好多我哋唔会用到嘅 PCIe 卡啦，即系啲咩扩取卡啦、音效啊嗰啲 kick 卡嘢。但系我哋 PCIe 槽最常用嗰样，佢系唔用得嘅 display 槽。如果单靠 M2 Ultra 都好啦，M2U 嘅测试嗰啲嘢仲未出啦，大家都知啦呢啲嘢。 啱好最新有测试报告，所谓啦，即系佢跑分啦就。佢Ultra 嗰个 display 嗰个分数咧，系略慢于4080少少10%。 因为 M1 Ultra 嗰阵时咧，其实佢只系赢过1660多少少嘅啫，而系讲紧2660左右嘅程度。咁M2 嘅话咧，佢个数我唔肯定啊， 佢而家觉得我 OK 啦，我可以唔使就算我拆唔到现在其他嘅 PCIe 嘅 display 卡，我都够俾你啦，所以佢先拱出嚟嘅。咁当然啦，佢依然系唔够4090嚟嘅，咁呢个仲差少少嘅。咁即系其实如果佢要不惜崩本，我成日谂，咁你不如两粒 Ultra 咯。佢唔会特化，佢唔会同你做特化嘅，因为佢咁之前解释过啦，佢个流水线系咁样嘅，一粒做坏咗个 Ultra 就系一粒 Mix。一粒做坏咗个 mix 就系 pro， 佢系咁样插落去嘅，佢系个连接桥啊，做得唔好嗰嘅连接球就 cut 捻咗佢，然后将佢当成一粒咁样卖，咁个连接桥做得好嘅，咁咪就变成 ultra 咯，系咁样做噶嘛，咁所以佢系唔会做个特化版嘅俾你，虽然头白花后边会见到有啊，咁你两粒即系你话如果系4080左右啊，两个4080应该都可以同4090困下啩，咁有少少可惜，因为以前嘅 Apple 系地上最强噶嘛。都唔紧要，都系唔关我哋事。我哋睇得个睇字嘅，基本上。 只要每个玩买每个冇钱嘅人都会玩嘅游戏，喺官网打爆佢， 笃 爆佢，咁一笃爆就95999一部 Mac Pro 笃爆佢，就M U Ultra 24核心 C P U 76核心 C P U 32咩网上先啦，跟192M 8 T S S D。咁打爆95999，好啦，顺便讲埋咧，就系Mac Studio 亦都升级埋啦。咁佢分别就在于 Mac Studio 冇乜扩张，佢又有扩张嘅啫。Apple 系啊，咁所以我觉得真系点讲啊？除咗你真系好需要攞 PCIe 就去插啲有的没的卡，如果唔系，其实真系我真系谂唔太到你点解要用 打爆差33000蚊6899。 即其实都唔平 嘅。点讲？以呢部机嚟讲，呢个价值合理嘅，即系佢作因佢系当即系叫做咩 ？server 级，呢叫 station 级嘅实力，我觉得 OK 嘅。即系我未知佢我买唔起系你问题，就你用唔起用唔起系你问题啫，即系用唔着系。 咁讲完硬件，我哋讲翻唔系 Apple 为最，其实唔知点解好多人提到嗰一样嘢，佢话捉牙小到收夫过嚟。死亡角钱 系啦，就出大一 cut 版嘅 Mac 版，咁就会喺 Mac 发售啊，咁就应该要玩都玩咗噶啦，你唔玩嘅话我， 要重点唔在于玩，重点有两样嘢，第一，终于有 benchmark 用啦，即系跨平台的时候，成日都话，我哋要测试唔到到底 Apple 嘅硬件，佢个 M 当初讲 M1 嗰阵时已经讲紧啦，到底佢攞嚟打机系有几咁劲咧？你吹到天上有地下无，但系冇 game， 真系冇 game 俾你试。咁而家有隻三尾大咗喺度啦，阿小刀搞出嚟㗎啦。咁当然啦，其实呢个比拼系唔公平㗎，但系佢都叫做有得可以比一比一齐。大家要往后测试嗰时咪睇下嗰件新硬件喺呢个 Mac 版嘅死亡角色上面表现如何，跟住睇下 PC 版嘅死亡角色上面表现如何。咁你叫做有啲嘢可以因循去估一估啦。咁呢度入面呢仲亦都系一个象征意义嘅，就系话嗱，我哋真系重视玩家咯，因为上次系边个强下系咩啦，我哋会开始我哋个即系游戏个生态圈嘅开发啦，乜嘢即系你哋可以嚟做 game 啦，咁佢要搵个人做示范作用，咁佢搵到即系业界啲明星最响其中一件㗎啦，阿小刀秀夫，咁小刀秀夫亦都好需要呢啲咁嘅平台。咁咪一拍即合，咁咪走出嚟做下宣传。你好少见咧，真系揾过人哋游戏制作人去得到啲事，走去搞，走去追铺头噶嘛。之前都揾佢哋员工啊、下属嗰啲揾笨仔嘅啫嘛。好少见有嘉宾嚟啊嘛，所以几特别嘅，所以啲人都睇咗唔少嘅。 嗱，系啊，头先我讲埋先啦，就系、是、Apple 宣称佢开发咗新嘅 game developer kit， 就话能够令到以前移植将 Windows game 移植过嚟嘅时间由几个礼拜变咗几小时。咁亦都支援 DirectX12， 咁就佢话啦，佢官方讲就话会更加方便将啲编导游戏移植过嚟，但方便一件事，肯唔肯做嘅一件事。 我觉得其实都系一个编译嚟嘅，不过系悭在佢编译得够唔够好咁嘅啫。之前 Rosetta 嘅即系虽然佢唔可以完全类比啦，但系之前 Rosetta 嘅咧，我觉得佢在呢方面其实都 OK 做得唔错嘅。咁因为如果一个够懒人包嘅话咧，咁其实有可能。用个编译辅助之后可以做到好容易做嘅，咁啊参赛啲人肯唔肯嚟？ 就系咯，肯唔肯就系呢个问题啊嘛，唔系话唔系难唔难，问题系因为大家知道就系玩 Mac 嘅人基本上都唔打游戏嘅，咁未明知嗰个 market 令啲人唔攞咩嚟玩游戏，你编译把捻咩？有句你玩游戏玩埋 PS 冇个啦。 哦，咁而系佢嘅同当初 Xbox 做嘅策略其实好相似嘅，就系、是。 你唔肯嚟啊，唔紧要，你食埋我呢一水，即系你开做开 PC 嘅，你食埋 Xbox 非常之容易。你唔识转嘅，我教搵人过嚟教你转。咁你冇成本又可以玩嘢，都可以叫回收够钱啊嘛。咁样就同当年唔同，当年出咩 game 咧，系同开发过咁滞噶，要你从即系你当然你企划啊、游戏系统嗰啲可以沿用，但系程式层面你几乎写过咁滞啊，啲人咪唔滞咯。咁如果你好容易搞掂嘅，咁又冇乜成本，咁可能都可以刮翻笔。佢想用咁嘅方法去先去搵啲人嚟做个开荒牛先，有翻少少生态啦，咁啲人咪可以考虑下咯。 算啦， 唔使去到一讲打机就咩啦，即系 Diablo 四都冇咩办啦，整佢个肺死人玻璃渣啪扑街去死啊！ 咁话唔定佢咁样搞完之后，佢哋咪可能可以落雨咁样去转俾你咯。 Microsoft 又问你而家 Diablo 四 Microsoft 咁唔一定唔得嘅 ，Microsoft 都有签咗约，话可以喺任天堂啊，喺 PlayStation 上面出 game 啦。咁而家到时先啦，我哋呢度讲嘅 Apple 唔好你话啊。咁啊呢件事入边咧就好得意嘅，佢后加埋后边各种震撼弹啦，加埋咧，但系 Apple 嘅股价系冇升嘅。以前咧好多年前啦，即系史前年代啊，佢每一次发布会咧都厉升嘅，个股价都厉升嘅。但系今次咧不升反而微跌。可能是叫利空啦，即系咩啊？利好消息出尽，反而调翻转向下跌。佢系似系呢种，唔系话佢做得唔好所以跌，而系利好消息出尽啦，咁咪持平，仲有少少，甚至有少少有人想睇定咗啦，觉得佢冇得升啦，咁咪放出嚟，所以系调翻转有少少跌嘅。但系有一个调翻咧，就有嚿嘢就爆升 ，Unity 跌呢个我真系做 game 嘅，大家都明噶啦，就系、是、以 Unity 最大好处就系跨平台。而如果一间嘢由零做起嘅话，你想进军埋 Mac 嘅话咧，你最理想嘅平台就系 Unity。所以佢跳翻转莫名其妙地，都唔可以叫莫名其妙地啊，好似毫无拉更地，佢系升咗十几个 percent， 系成支嘢向一大栋一栋红色嘅条向上插噶，十几个 percent 喎，大佬啊，即系唔捻关佢事啊，唔系 Unity 发布会，佢甚至冇提过 Unity 咁滞添啊。但是大家都知道哦，如果你想在 Mac 上面游戏商想抢摊的话，你最好的平台就是 Unity。虽然我想说如果你用 Unity 写 game 的话，你 Mac 你再劲都真的要打晒字球，这个就讲了很多年了。咁样啦，咁啊，即系软体入边啊，咁啊，我哋讲完硬体，讲埋 game 啦，我哋开始讲啲嗰集好短长嘅软体嘢啦。 真 系 好乸长啦，就首先就是讲咗iOS 新版，即系有一啲叫每月行例更新。每年啦，咁佢定期更新嘅 iOS 17，首先就嗱、今集多咗叫做Lamp Job 功能，解佢就咩手当年日本人又好中意玩嘅，用两部手机对埋，用红外线交换卡片嘅交换地址嘅功能，咁而家就变咗 Lamp Job、就咁样嘅啫、其实就系、是。 其实就系用唔同技术做翻当年做紧嘅嘢，不过大家都唔系好兴咁样做啫嘛。呢啲嘢唔系应该要神捻早就应该要咯。嗱，虽然啊，中间其实系有人用过QR code 去做到类似嘅功能噶。当然你用相咁就变成用相机对住人哋嘅荧幕啦。咁佢就再简单啲啦，撞一撞就 OK 啦。其实我唔知系物理上要撞一撞啊，定系喺附近就得啦。我唔系话，因为佢示范就系撞咗，轻轻碰咗一碰嘅。咁啊，大家都知道啦。呢啲机如果你裸奔嘅话，都有啲咩啊？我相信应该唔系一定要撞到嘅，佢都无线传输嚟啫嘛。其实咁啊，类似嘅，咁啊，仲有佢个卡 lamp 功能啦。其实我觉得绑定咗喺纯 iOS。可能是技术限制应该比较大。简单讲就是你可以设定一个好似卡 lamp， 好似卡 lamp 咁嘅嘢。咁跟住然后你打电话俾我嗰时咧，就你顺便传埋呢个嘢俾人。咁对方会见到你设定嘅图案啦，唔一定你副专用嘅。 你应该讲就佢嘅强化咗你嗰个角色 profile 个样，即系话你可以一张好大嘅相，咁你收电话你会睇更清楚嗰种啦。 咪就是电子卡片咯，即系你打电话嗰时顺便将个电子卡片堆埋嚟俾人哋，咁解咁啊呢样当然系限定于用两方面都系 iOS 啦，应该都系 iOS 17打后啦，即系你打俾我系冇用嘅，咁我仲系15啊，因为咁啊佢呢度入边仲有啲通用嘅，不过就先讲埋 iPhone iOS 上净系先有噶啦，咁佢又整咗个新功能就系、是、你打环保嘢，将佢可以将佢当时钟咁去。用佢 always on top 嗰度去睇钟啊，睇呢样睇嗰样，或者你话系咪好无聊咧？又唔系嘅，因为其实就算喺未有呢个功能之前咧，我已经系成日将部电话放喺台头某个地方，打直又好，打横都好，咁有啲咩电弹出嚟，咪立一立眼咯。你之前都睇过啦， 咁我而家多咗一样就系打电话嚟嗰阵时，你就可以直接揿接听，佢会用佢个扩音功能，你唔使乜嘢，直接揿笃笃个接听，你就可以直接听到佢，直接可以听电话啦。咁你就连拎都唔系拎起都唔使要拎起啊。咁啊有系有方便到嘅，咁但系系咪真系好咩啦？即系细心咗咯，又唔系话完全冇用途嘅，但系唔会好似十六咁样，我会好遗憾，我上唔到。咁十七就系、是、都系上唔到啦，当然上唔到十六就梗系上唔到十七嘅。咁啊，佢个live stick 功能，即系个贴纸搞贴纸嗰嚿变成就好花俏啦。佢个退地之前个退地咧，真系系黐捻筋到圈崩夺主啊，直情系。画图嗰啲会觉得有乜嘢退地除程式最好最方便啊？系中下一次搭 iOS 十六出到啤一声，咁但系今次呢个 Smart Life 即功能就唔系话冇用，唔系话咩，但系就真系冇咁艳丽咯，即系 冇所谓啦。反而咧，我觉得 Standby 功能比较实用嘅就系、是、第一个就系用 MagSafe 将你的手机黐上去嗰时候打横冇手机，咁你嘅 啱啱讲嗰个啦吓，嗰个真系功能嘅 系啦。呢个就比系我最惨就系咩？我成个 iOS 十七，我净系有呢个功能睇条片仔，但我喺 Apple TV 里面咧用嗰个 remote 搵嚟搵去搵唔到，结果。我又都系用翻 YouTube 顶佢个费。 咁其实 iOS 话个改良嘅，咁佢咧就你话可以好大嘅改变，都可以话一个好无聊嘅改变，就系你以后 iSiri 咧唔使加个 Hey 落去。啱啱其实我讲嗰时好捻惊佢响。如果你睇开啲直播嗰阵时咧，好多直播主啊，都成日都出现个词啊，讲到一半部电话应你，佢系讲紧嘢，因为佢要同咪度讲嘢啊嘛，都有翻咁上声线噶嘛，个电话听到你唔知触动嗰啲咩 keyword。真系嗌你， 冇玩啦！我而家录音嘅时候啊，除咗只 Apple Watch 就惊住佢触动咩 Apple Watch 嘅功能咋。 系啊，有我哋即系，但系问题就系佢而家就将佢再简略咗，你唔需要再个计器字落去啦，你就咁叫 Siri 就得啦。因为俾个冷知识嘅大家，其实咧部机对于语音辨识系由个 C 字开始辨识嘅，你个器佢系唔会辨识你嘅，个器字系着咗你个感应功能。去到个 C 音啊 ，Siri 个 C 啊，佢先开始辨识你系咪读紧 Siri， 其实系咁样嘅。咁所以佢而家就系其实一个点讲啊？佢唔再需要经过呢个着完之后嘅时差。佢点解要加个 Hey 字？系佢要先着机，跟住先开始辨识你，因为佢唔可能无时无刻去着住佢个辨识功能啊嘛，唔使食电咩？咁佢用嘅接充方法就系有你听到个 Hey 声之后，佢先去辨识你。咁佢辨识都唔系，佢又收翻埋噶啦。咁呢个佢可以斩咗佢，就系因为佢个反应已经足够快到呢个 C 音起的时候，佢同时着咗佢个辨识，同时都可以辨识埋个 C 音。其实系咁样嘅，其实系一个技术佬嚟讲，会知道其实系一个好大嘅技术改进嚟嘅。不过对大家嚟讲就只不过会考虑嘅就系会唔会唔足，容易唔足咗。大家系唔会考虑后面咁多技术嘅嘢啦。咁当然 Apple 从来都就算佢做咗，佢都唔会话你听嘅。即系啲技术嘢啊，咁啊， 咁 啊， 讲埋Sonoma 啦，Sonoma 就系 MS OS 嘅新版嘅代号。咁咧，今次我嗱先讲下啲唔重要嘅，就系新加咗香港维港嘅 screen saver， 唔重要嘅。其次就系将 web 以前嘅 web 嘅功能又搬翻埋嚟啦，即系又嗰句又分分合咁样。以前 WebGet 咧就可以摆喺台面，但系咧佢系一个独立桌面嘅，就非常唔好用，因为揿出嚟先睇到。而家咧就可以全部摆喺桌面度，咁你而家机个桌面好拉大，咁摆几廿个 WebGet 喺桌面都冇所谓啦。同埋一个我几中意功能就系、是，如果你部手机喺你部电脑隔篱，即系同一个 WiFi 网络啦，你将你 iOS 上面嗰啲 WebGet 功能，即系话你话系 Facebook 啊、WhatsApp 嘅功能咧，就影射过去部你部 Mac 度。咁有时啲小工具功能咧，佢冇出到咩版嘅话咧，就可以放影射过去。 嗱，咁啊，亦都关啱啱提到嘅向游戏界进军嘅其中一样，就系、是、佢会直接支援 DirectX 12。大家要记住 DirectX 呢样嘢系 Microsoft 搞出嚟，系 for Windows 嘅。咁佢而家终于可以直接支援，咁嘅话咧，其实净系呢一样嘢就已经令到好多用开 DirectX 去做 game 嘅。其实大佬而家大部分而家主流 game 咧都有用到佢噶啦， 因为系好简单就系你有移植嘅好简单，你可以用佢development kit 一直接将 DirectX 移植到佢所谓嘅 Metal 啦，佢嗰个 Metal 系统，咁就悭翻好多功夫。即不过亦都系咁讲啦，头先讲嘅就系简单肯唔肯做系两样嘢。 咁赚得最少降低咗佢嘅门槛先啦，啱啱都提到啦吓，咁样就 我有啲 indie game 可能会做咧。 即系唔止嘅，咁大作都可以嘅，即系佢2077同 Diablo 4都见到佢移落去长什么样子，其实都 OK OK。Diablo 4就另计啦，佢本身就已经唔代食资源嘅，即系啱啱我哋上个礼拜都提过啦，佢可以1060都行得喐嘅。咁有少少折扣之后，你如果 M1 打上嘅，要流畅真系唔难。M1 1660啊嘛，咁样咯。 嗱，仲有另一单就系一个小消息，技术消息，但系咧其实重要就系、是。Solama 咧嘅 manuals 咧，终于用 Cocoa 重写啦，就除掉咗好多年前 carbon， 就用啲行得更快、更稳定，同埋好有新能力。我唔知新能力咩新能力啦。 重点系佢终于还咗廿九几年嘅技术债，即系技术债嘅概念就系我哋写程式嘅人啊，就会有啲嘢件嘢唔弯，你就唔好搞佢。好多都系咁样讲噶，件嘢 OK 嘅你就唔好喐佢，个注解你都唔好教佢。最好就咁样嘅，咁但系问题就系，如果你要不断咁叠技术上去噶嘛，你不断要开发新技术噶嘛，嗰阵时就会不断咁用新你新功能要用旧技术去实行呢件事，会不断叠咗一种类似技术债嘅概念，一种叫做技术债嘅概念，就系、是、你往后呢件嘢会越来越臃肿，越来越麻烦，个架构会越来越复杂。佢会食你越来越多资料。 咪最简单嘅就系你睇边你睇边度十蚊咪知咯。点解佢成日点解佢每句有更新啫？就系、是、技术债啫嘛。 咁佢今次终于去还咗呢个所谓技术，因为你用新架构重新写过之后，咁你就冇咗之前嗰啲隔层叠屋问题啦。咁理论上应该系会令到个速度显著提升嘅。咁但系有几多咧？就我唔肯定，因为我系冇 MLS 嘅。咁叫做又系啲技术老师先会留意嘅嘢咯。你如果系其他用家嘅，应该会有感减少咗你嘅 RAM 使用嘅。虽然 Mac 嘅 RAM 使用向来都比 Windows 少，其实唔系少啊，系比 Windows 少啫。系问题系 Windows 特别臃肿啫。不过你呢、這个你后边呢、這个系后话啦吓。咁总之佢就吓 好啦。跟住咧就讲下 iPad OS 啊，其实分别唔大，其实同 iOS 差唔多。iPad OS 今次首先就系、是。追加咗自定锁定画面，即系 iOS 17 iOS 嗰只，因为 iOS 而家嘅好处就咩咧？如果你可以设定就系唔同情况下有唔同锁定画面，即系例如话系我瞓觉嘅时候咧，有独立一个独立锁定画面同独立嘅主画面嘅背景啊。咁我一揿咗，咁我一够时间，咁咧个机咧就自动转到去需要瞓觉画面嗰个模式，就成画面黑晒啊，背景都变咗另一张 wallpaper 咁样。咁佢而家就追加翻呢、這个。多嘢就自定所谓锁定画面，每次开机都自动帮你换 wallpaper 呢个功能啦。我成日玩呢个系，咁仲有小工具，呢个就即系强化咗而家个 backup 功能，可以直接喺home 画面度用嗰小工具，即系嗰啲咩鬼开电灯啊，睇成有啲 key 嘢啦。大致上其实佢变化就唔算好大嘅今次。 比较有意义嗰嚿咧就系、是、佢支援 PDF 比较完整啦。咁佢可以直接喺 PDF 上面填表格啊嗰类嘢， 啊呢、這个几好嘅。 呢之前你要开电脑先去搞啊嘛，好麻烦噶嘛。 好事嘅，即系时咧你好兴噶嘛，嗰啲网商咧叫 send 份 form 俾你，叫你填，你印咗出嚟，写完名、签完名之后，你 send 翻个，你 scan 翻开，跟住传俾佢。而家直接全部喺部 iPad 度填咗佢，签埋名，用支笔 Apple Pencil 签埋笔，签埋名，然后填翻俾佢，搞掂。 所以就相对就方便咗好多。尤其是咧，嗰啲要成日要出计霸啦吓，你要出门签约啊嗰类嘢咧，咁你攞好多时都攞住个 pad 噶嘛。 咁嗱，仲有就WatchOS 十就重新翻嚟啦 ，WebKit 功能一个叫佢叫Smart Set 嘅功能，其实即系 WebKit 功能啦，小工具啦。咁暂时我睇嗰个介绍就唔系太清楚，同而家有乜分别？咁就睇情况先，呢个就暂时。仲有 lamp job 一样有，即系手表个资料同埋追加 Snoopy 嘅表面。 即系大家都好中意 Snoopy 啦。 系啦，咁咧比较重要就系行山 app 加咗3D 地图和指南针，因为咧美国嗰啲行山咧一行咧，随时一行咗国家公园咧，你可能随时几公里系冇网络嘅。咁咧佢追加咗，睇你断网嗰刻，即系你手你离开咗你个网络供应商嘅时候，你位置喺边度，同埋大致喺边度。总之就一旦你嗌救命嘅时候咧，佢就会自动揾出卫星或者系当时任何一个网络去帮你求救。 吓、咁啊，睇呢样我仲谂起有个讲漏咗，都可以话实用，但系都可以话唔知点解而家先有嘅功能，就系 Mac 个地图啊，终于可以离线下载啦。 我系好奇怪，点解唔 而且系你自己指定嘅。我完全嚟噶，你成个地图全地球嘅地图加埋都唔系好大，唔系好食你资源嘅啫。你成嚿 pad 捻咗喺你个入边，有咩问题先？ 而家今次都唔系㗎，佢只系话你自己可以事前下载咋。我点解你到底系咩事驱使你觉得一定唔可以留个地图喺你部装置上面呢？佢会咬你啊。 尤其是去旅行，因为最紧就系去旅行嘅时候呢，你网 你未必有网络，或者系你唔想悭你想悭翻啲漫游网络噶嘛？ 同埋最紧就系你网络好閪，尤其是日本乡下地区咧，网閪嘅程度咧系顶你个肺， 或者甚至直情系行山添啊！你好似啱啱讲，你行紧山，你未必收到信号噶嘛，但系你可能收到 GPS 噶嘛。 系啊，咁你可以起码知道自己喺边度啦。 啊，即系应该系有电子地图，你就应该有嘅功能嚟噶。我唔知点解佢而家先加落去啊。Google 咩好撚早之前已經有離線版啦，好唔緊要，啲前面嗰啲全部你可以 forget 咗佢，因為今次執執先嘅真正重點係 One More Thing。 係啦， 我幾撚耐未講過 One More Thing 啊？ 好耐啦，即係因為最上一次 Apple 嘅新產品已經係 Apple Watch 啦，因為你係唔會覺得嗰啲乜鬼HomePod 入面啲嗰啲新產品噶嘛，咁今次新即係新嘅產品線啊，直情蝕一個拉啊！就是Apple Vision Pro 就唔使讲噶啦， 简单讲就系 VR 眼镜，虽然佢叫做空间运算装置，咁大家都会理都直叫 VR 噶，冇烦啦。 系啊，因咁讲，你大家会比较易理解啦。虽然我觉得系唔正确嘅，但系呢个我阵间会讲嘅。咁就首先用新嘅 OS Vision OS， 其实咧就将嗰个 iOS 摆落去个眼镜里边，而呢个仲要嗱内先讲眼镜先啦，用一部里面内件咧就一粒 M2。同埋一个负责去监视佢成个部机所有镜头嘅 R1 晶片，因为佢有十几个镜头分布喺成个眼镜上嘅，去监视你嘅头、你嘅画面四方啦、下面你手嘅动作啦、你眼睛嘅动态啦，总之就 mon 住自己所有嘅镜头，然后将整合以最尽可能低嘅延迟率传送去你画面上面。咁呢个嘢咧，如果我要形容佢咧，即系我睇完嗰条片，我第一个成个啦，我一开始直入正题咧，就系佢系一个戴喺眼镜嘅 Iron Man 装置，即系话你睇 Marvel Iron Man 啊 Tony Stark 喺嗰个台上面咧，攞手移嚟移开，拆嚟拆去，转嚟转去咧，你戴咗眼镜做到啦。呢、这个就最简单，即系呢样嘢都简单，就系佢唔系 Meta 嗰类所谓叫 VR 眼镜。佢甚至条片里面咧，佢基本上冇乜点佢讲 VR 部分，我应该唔会多过两分钟。佢全部集中就系咩咧？ 你点样应用？ 系啦，即系例如话你首先就是怎样去指控的东西呢，首先就是你望住个 icon， 咁个 icon 自己着灯，冇 mouse， 冇手指，冇咩操纵，总之就是去认你眼，用你瞳孔，即是眼睛对焦啊，认你瞳孔，你眼睛你瞳孔望住边度，佢自动帮你对焦，快如闪电。据说 嗱，简单嗱呢样个，我哋之前有提 PSVR 二嗰阵时有提过嘅，主要由呢个 eye catch 去做嘅，但系呢嚿嘢唔止系 eye catch 咁简单， 佢就系、是靠你的目光视线啊，就揾去对焦，就系话我望住，我想开个沙发里，咁望住沙发里，佢即刻会沙发里嗰个即刻浮起，然后你手指轻一点，手指公唔食指啊，拇指食指轻一点，咁佢就着咗噶啦。跟住你想喺沙发里上面扫行咧，就系、是、你手指向上扫，向下扫。重点系你手指向上扫，向下扫动作咧，唔系真系好似 Iron Man 咁样摆手去半空，而系摆大髀度。总之就系、是。你手指摆喺你个眼镜影到嘅镜头影到位置移动，佢就会有反应。唔需要只手，即系你话你可以梳化度，只手指摆喺大髀度扫嚟扫去，然后咧你见到有个字想 mark 住嘅话咧，你只要揿，你只要你望住嗰个英文字，然后咧只手指揿，然后眼睛一扫，咁个英文字就 highlight 咗啦。 即系嗱，先讲啦，系用嘅人系佢哋话嗱，先，因为佢而家佢要半年之后先出货，我哋要睇 最早嘅半年 啊。咁而家就系有啲喺现场，佢系俾一扎人走去试咗，当然就系啲应该系啲媒体啊嗰类嘢啦去试。据嗰啲人去讲，我哋只能复述嘅啫。咁嗰啲人讲咧就系真系可以做到佢所声称嘅方面度嘅，因为类似咁嘅嘢啦，我只能讲当年呢个 Quest 仲未俾。Facebook 食嗰阵时 ，Facebook 仲未改 Meta 嗰阵时，我已经玩过类似嘅嘢噶啦。基本上咧， 唔捻得嘅， 系玩鸠自己嘅，系佢你觉得你系成功地发出一个指令，我觉得系感动流泪嘅嘢嚟噶，系难捻到抽筋噶。当然佢而家仲要另外有部嘢嗱，要么就好似手掣啊 PS 嗰啲，就系接充掣，有个实体手掣俾你揸住啦。如果你想要空气做嘅话，第一你要举高，举到好高，变成就系好怪啊。第二就是佢个辨识率低到到至今，因为佢系靠影像辨识嘅。而佢今次系冇额外装置，理论上系冇额外装置，因为佢实际上系有装置嘅，不过只有件嘢喺埋你个眼罩入边啫。 其实呢嚿嘢入面呢佢点解会咁撚贵我哋正而家讲埋啦。嚿嘢3499 但係27000。 即係20000-30000蚊。 嗱价钱啦佢贵唔贵阵间我再讨论。继续讲埋啲技术问题先。 点解佢咁贵啦就係因为佢有好撚多感知元件。包括点解佢可以射到大髀都得啦点解以前要举高嘅手而家可以放喺个大髀就 OK 啦即係因为其实系个眼罩向下射。你只要唔好俾你个大肚腩遮住你嘅手先，或者系巨鱼啦吓，即系你只要冇呢两样嘢遮住咗你嘅手，可以直接用个眼罩向下射去感知你嘅手嘅手势，咁可以解决咗你唔使举高你嘅手攰喺度抽筋嘅状况。 因为当年点解我好多年前啦，即系13年前，我同一个朋友拗紧，话我朋友话后 iPad Mac 会有 Mac 会 touchscreen， 我话唔会。死都唔会，原因就是你将手举喺个 mon 上面喐嚟喐去系好捻攰嘅一件事，呢个系唔符合人性嘅。但系而家佢就解决咗个问题就系咩？你手指可以放喺大髀度，即系你瞓喺之后简单就系咧，你瞓喺 sofa 度，然后咧只手指喐一路食紧一路食紧泡谷睇紧片，一路咧另一手指喺度捞嚟捞去放嚟放去，只手指你可能就喐一只食指一两手指嘅啫。超级悭食 啊！根据佢使用情景啦，嗱，根据佢个位置啊，我相信你可能要卧高少少个头，你做指令嗰阵时略略卧高个头，等你写得落去。如果你系纯粹向仰望去天花板咧，未必写得到，我唔肯定啊，因为大家都知道都系嗰句做未有实机嘅，冇其他应用情景系冇嘅，但系最少你坐喺度一定冇问题。瞓喺度可能要卧高少少个头，即系唔可以平躺，完全平躺，可能要枕个枕头之类咁样，嗱，我唔肯定啊，咁。我觉得最紧要啊，我好谂起，非常谂起阿执事，系啊，阿斯宾执未订嗰阵时讲到嘅好样嘅，嗰个年代嘅 smartphone 系好中意送支笔俾你啊 ，HTC 年代啊，而家 HTC 几乎接捻咗咁滞啦，系好容易俾，因为嗰阵时系讲紧按压式嘅 touchscreen 啊，系主流嚟嘅，佢对佢讲咗一句。我哋人系唔需要用咁多工具，我哋手指就系最灵活嘅工具。嗰下我系有少少唔可以叫感动，但系真系觉得好似有睇到啲咩至理名言咁样啦。点解的确往后系除咗嗰啲好卵大嗰啲咩 netlock 啊，嗰啲 tab 啊，嗰啲先可能会俾支笔俾你笃笃下之外咧，大部分你都系完全系用手指完成噶啦。就是其中一样你可以话 Apple 改变咗成个生态圈嘅嘢，就系呢样嘢。 佢改变咗用法啊嘛。嗱，咁讲埋先，虽然话讲用笔啦，佢有虚拟键盘嘅，即系简单就系你睇未来报告啊 ，Iron Man 咁样咧，佢有个佢射个 keyboard 俾你，可以咁读嘅，亦都被支援实体 keyboard， 亦都支援你可以喺 Mac 度影射过去，即系话你行入部 Mac 面前，咁你又将 Mac 嘅画面影射到影射过你去影落嗰个Vision Pro 嗰度，咁你咪用 Mac 嘅键盘操作咯，都一样得，亦都支援各类蓝牙手掣，即系话理论上可以打机嘅。 另一个佢哋嘅卖点就系呢类咩装置都好啦，呢类咁嘅眼罩式装置其实一个好危险嘅地方就系你睇唔到外边。即系你到底无论系外边突然间有人揾你，你老婆望捻住你运动紧，啲腹网运动紧又好，定系有啲咩细路冲入嚟都好，又或者唔一定有咁咩嘅，你唔一定咁射死事件嘅，但系其他嘢都突然间有人揾你都好啦，你未必见。如果你再加埋个啲抗噪耳机啊，你真系可以完全入晒个世界入边。好处当然系沉入浸式啦，所谓嘅坏处就系你可能会各种方面嘅死亡噶嘛，甚至可能系物理添啦。咁但系佢对外界嘅 detect 系非常之强嘅，佢就觉得可以有人行过嚟嘅话咧，佢直情系好嗰个关真系好 cyber 好科技好未来嘅感觉，但系实际会有可能噶啦，就系你个画面会突然间一部分佢会融咗入去你个画面度，突然间浮个人出嚟，嗰下我觉得好捻浮夸。虽然理论上系真系唔难做嘅，但系佢做得到，其实又系 detect 嘅问题，佢就向外，佢有个向外嘅 detect 到外边有个人嚟紧，咁佢咪影埋个人嘅影像出嚟，然后加埋咗入去你眼见嘅画面入边。 而最妙就系、是，其实你以为眼前嗰、那个眼镜前面咧，其实系有个 mon 嘅，佢会将你只眼射翻出去，即系话咧，人哋睇，当你如果你行，即系有人行埋你面前，咁咧，你个眼镜咧就会显示出眼，令对方知道你睇紧佢。 外边望落嚟，你就会好似一个人戴住潜水镜咁样。 系啦。咁佢见到眼嘅，虽然冇真啦，但起码你做咗个 eye catch 啦，起码即系目光视线接触到，就系、是、你知道对方，对方都知道，大家你知道喺度啦。 你知佢望緊你，佢知道你望緊佢。 系啦。 咁但系调诶，咁调翻转啦，讲到美镜咧，其实佢另一个样都好似美镜噶，呢、這个就冇办法嘅，暂时冇办法，就系、是、可视觉依然系好似戴住美镜咁、嗯，即系你周好似140度，唔够180度，咁中间左右角少咗20度啦，嗰、那个地方你就会好似就好似戴住个美镜咁，美镜佢咪你戴住嘅话，周围咪有个地方睇唔到嘢嘅、嗯，一样情况，暂时仲未改解决到，因为整体嚟讲啊，呢件嘢系现在地球最强嘅 VR 相关科技，系将佢最顶尖嘅技术，甚至系一啲外边冇嘅技术，全部砌埋一嚿，不惜公母咁样全部砌晒落嚟。我哋之前讲咗好耐嘅真假 4K 啊，佢都解决咗啦，唔好烦。佢唔会叫自己八，嗱，虽然佢唔会自己叫八 K 咁取啊， 但系佢系单一个晶片一寸 嘅四 K， 系啦，单嘅四 K， 亦都系暂。 因为我哋之前讲嗰啲全部都系所谓嘅四 K， 系两只眼加埋啊嘛。理论上啲、人讲啊，我唔肯定啊。理论上佢哋讲就话咁样嘅程度之下咧，佢哋终于睇唔到像素点啦。同当年死啦！我突然间唔记得个唔清叫咩啊，佢个iPhone 嘅手机啊，话开始睇唔到入边啲像素点嗰、那个荧幕啊。 Red display 咯， 系啊。一样类似情况，你嘅解析度够高嘅时候，你依家要去到 4K 先得，我哋平时1080都已经差唔多唔睇唔到噶啦嘛，系因为你个 mon 对你只眼真系好卵近嘅咋，嗰度得两三 cm 嘅咋，得几啊？佢咁得咁少空间，所以你真系佢啲像素再粗少少都你都会见到。而呢嚿嘢个 mon 个 mon， 如果讲到 mon 嘅话咧，就系佢终于用到我哋之前提到嘅技术 micro LED。嗱，先讲系 micro LED， 因为之前 iPad Pro 嗰个系 mini LED， 系一组像素去用共用一个发光点啊，你咁样理解啦。咁今次系 micro LED， 每个像素独立各自用嘅一嚿。咁靓咁简单个就系光啲亮啲靓啲咁样啦。如果你唔信你后边啲细节， 你唔需要理啦嗰啲嘢。 啊，所以点解嚿嘢净系个 mon 都咁捻贵？所以呢嚿嘢佢点解可以咁撚贵呢？其中一样喺呢度。咁当然啦，好多人吐槽嘅就係、是、呢嚿嘢一出嚟就叫 Pro。我觉得好正常囉、啊。佢而家係不惜工本将一切嘢车晒上去。所以咪叫 Pro 囉。简单讲就係佢之后每日个唔 Pro 甚至 Like 嘅嘢出嚟囉。你叫 Like 又好叫咩都好啦。 嗱咁讲埋呢个阵间再讲。嗱、想讲埋其他啲功能先。嗱佢呢有一个拍摄功能嘅就係、是。你一拍摄 3D 影片、3D 照片啊，即系话佢利用你十几组镜头拍一个一定程度立体嘅影片照片。 其实好简单嘅啫，因为佢有两个镜头啊，左右镜头啊嘛。其实你如果你见过真正嘅 3D 影片拍摄啊，都系咁样嘅咋。其实就系一部有两个镜头嘅摄录机，用个视差，咁其实好简单啫嘛。个镜头就喺你左右眼嘅位置，咁啊完全模拟到你望嘢嗰阵时个立体感咯。 嗱，呢样嘢咧有啲遗憾就系。如果我家务仲在生时候呢，我正话呢个功能我都买过嚟嘅，不过而家算啦，咁都佢我家务都走咗好几年啦。 啊，所以佢都知呢样嘢啊，所以你见佢示范影片都用屋企人去做咩、啊、大家都知道呢个最紧要系呢样嘢啦，尤其是而家大家知道好多人都要分隔两地啦，咁你有啲立体啲咁样睇落去唔使个荧幕咁冷冰冰咁样啦，虽然都系影迷嘅。 嗱、啊，仲有嗱，讲分隔两地啦，咁佢咧可以做 FaceTime 嘅。问题就系、是、咁你戴咗眼镜点做 FaceTime？ 原来就系、是、首先你用你的眼镜影咗自己个样乜猫样，然后用你的猫样塑造一个叫 persona， 即系你个替身啦。然后咁咧，你如果做 FaceTime 嘅话咧，人就睇到你个替身。据说有少少恐怖效应，即系介乎于好似同埋唔系好似之间嗰个诡异状态，但一般嚟讲都 OK 嘅。 嗱，你因为佢唔系真系实时影你个样啊，因为你个样已经俾你个眼罩遮住咗噶啦嘛。所以佢系感应你块面嘅喐动啊、声音嗰类嘢，而去喐你一嚿，我呢个话建好咗嘅 3D 模啦，你咁样理解啦吓。咁样做出嚟，咁啊，实际上做成点咧，我就唔系好清楚。咁但系理论上唔一定要同你个样一模一样嘅。理论上啊，佢而家未有呢个功能，未有呢个应用，但我相信会有人做出嚟嘅。就系、是、其实咪同你 V 皮换皮好似咯。 咪都呢个系最、大家会比较上 Ready Player One 嗰个世界咯。 系啊，因为一般人可能觉得三皮嘢可能贵，但如果对一个 V 嚟讲咧，三皮嘅嘢唔算真系好平，但系负担得起，因为个人细其实三万都真系唔止噶，其实随时即系成部机都唔止三万啦。 嗱，咁我讲埋其他嘢啦，咁咧佢成部机咧就得两个掣嘅啫，一个就系home掣， 一个就是那个扭扭掣，即是好像标冠手标那个冠咁样攞嚟揿翻空出嚟嘅，系咁即系好少掣嘅。嗱，重点啦，一样嘢其实大家比较重点嘅就系、是、电力咧，就系、是、如果你用尿袋 真尿袋， 真尿袋专用尿袋两个钟，但如果尿袋再搭多个 USB 充电线嘅话，就无全天候唔限制。总之即系话你嘅头几你头唔攰嘅话，就一路带落去。 都仲系要驳条线咯，即系呢嚿嘢你都谂得到啦。佢而家嘅状况已经600克，其实系会攰嘅。我之前都提过噶啦，接充方法就系掹条线落嚟腰度。嗱，佢肯定冇听到我讲嘅，但系大家做艇嘅谂嘅都系差唔多嘅嘢噶啦。咪、就系着条线落嚟腰度，咁你腰就冇相对冇咁所谓啦。而且因为佢系换嘅，如果你够豪气，你可以买好捻多个尿袋。然后是不断咁出街用，因为佢理论上最终呢嚿嘢嘅完成品，唔可以完成品啦，最终目标啊系你可以带出街用。 所以添曲话系佢认为佢十年后可能会取代 iPhone， 我觉得有呢个可能性，即系去到即系咩？你嘅细到好似我成日讲笑就系龙珠嗰个战斗力监视器嗰种 size，长期戴住眼镜度，你出街咪戴住佢咯。你搭车嘅时候，你搭车嘅时候，你咪开咗个影像睇外面搭咩车啊，坐咩嘢，隔篱你眼球依然睇紧嗰个画面上面嗰个沙发里上紧网，依然系打紧机。 就甚至啱啱都讲，你有个半透明嘅，你睇你有你个 mon 喺你面前，但系佢亦都你同时亦都望到其他地方喺度做紧啲乜嘢。咁你咪唔使而家低头族嗰啲问题咪可以大致上解决啦。虽然你颈降嘅问题应该仲系要时日去解决啦，你要真要轻到咁上下先得。 讲起视力问题，呢个一定要讲嘅就系佢今解决眼镜问题就系、是、有一个组件就系你自己去配或者揾蔡司配，蔡司配嘅唔平啦，就配镜片，配完镜片之后咧用磁吸贴住嗰个visual pro 嗰面，咁咧你就可以唔使戴眼镜情况之下都得人睇清清楚楚啦。 因为呢类型嘅眼罩型装置唔一定系 VR 啦，呢类佢去处理呢个眼镜问题啦，基本上都系两个方向噶啦。以前嘅方向啦，旧啲嘅方向就系、是、配镜，就系、是、配镜俾你，通常就自己俾你噶啦。咁佢揾蔡司啊，纯粹就系咁我都豪啦，豪捻到尽啦。虽然都几金下，应该要500-600美金一对。虽然我想话俾大家听，我嘅眼镜一只啊。就已经500美金两件，不过唔紧要，呢个我自己嘅问题。咁另一种咧就系佢有空间俾你达到眼镜，但系后者咧嘅技术系难搞啲嘅，因为你需要有翻，即系而家个系好贴眼嘅，系如果你要咁贴眼嘅话咧，就用唔落个眼镜嘅。做你技术再好啲嗰阵时咧，你系可以空间再大少少啊，就可以放得落眼镜。但系暂时嘅接充就系咁样做。咁啊，有当然有啲除咗贵之外，就好大嘅问题就系、是，咁我呢啲就系、是，如果我用眼镜嘅话，系帮我唔到噶啦。即系眼镜唔系就系近视同远视噶嘛，仲有散光啊嗰啲嘢噶嘛，我唔知道镜可以配到几多。 佢官方网就话会有一套组件，即系话佢俾个框你，你攞个框出去自己配，咁就呢个睇情况啦。有一个如果自己咁样嘅话咧，就解决咗比较多问题。我嗱，仲有今次嘅追加就叫做好科幻啦，就系、是。瞳孔认证 optical ID 有几科幻啫？我要讲翻你历史啦。这个大概2014-2015年左右啦，已经有瞳孔认证嘅手机噶啦。不过嗰阵时部机出咗2-3部左右就类似咁样嘅就冇咗啦，因为其实变色咧唔系咁好，而且就系、是、你要对镜好麻烦。咁但系眼罩式有个先天优势就系、是、你只眼一定系嗰个位嘅。一定唔会走位噶嘛？你手机嘅话，你只手震少少就已经唔知飞咗去边啦嘛。咁你用戴住眼罩，你既用唔到 Face ID、Touch ID 嘅话都得嘅。你可以有手指放上去嗰个眼罩度，佢又唔想做啲咁嘅嘢啊嘛。咁既然佢有咁卵多 detect 喺你部机入边咯，咁你 detect 埋你眼嘅虹膜就一定冇问题啦。而且虹膜有个好处就系、是，就算同卵双胞胎 DNA 咪一样噶啦，嘅人都好啦，虹膜都唔一样，因为你成长嗰阵时唔一样。咁啊，变成可以讲系最独一无二嘅嘢嚟噶啦。以前点解咁少用？系因为难对位，好多时咧，你几乎系要你以前睇啲科幻片啊，睇成只眼要擘大，然后对到好捻埋啊嘛。 举例 MGS 一其中一场就系咩咧？你将个小兵打完，然后拍佢头埋去嗰个孔对焦嗰度，只要系咁样去对焦嘅。咁而家就唔使啦，戴眼镜自动对焦啦。 因为反正戴咗眼罩之后，就系佢个 detect 就喺你眼好近嘅距离，而且个位置绝对唔会错啊嘛。呢个就好顺理成章啦，叫做。另一个就我觉得佢 OK 劲嘅地方系， 佢唔係戴耳機，因為好多 VR 其實都係跟耳機俾你，當然係入耳式嗰種啦，即係好細粒嗰種啊，因為你冇眼罩已經夠他媽的大噶啦嘛。咁但係佢唔係，佢直情連個耳機都唔俾，都唔係唔俾你，你可以用，但係佢唔係預設俾你咁樣，佢係可以攞耳嘅。 應該講嘅，佢用緊其實類似而家所謂叫做咩咧，藍眼鏡嗰種。个条头带入面有个发声装置，而家发声装置要用有导向性声音射入你只耳嗰度。 咁呢个好处就系同啱啱讲你眼嘅一样情况，就系你听到件嘢本身发声装之余，佢唔会干扰你环境俾你嘅声音。当然如果你想要唔干扰嘅，你咪自己戴个耳机咯。佢唔干扰呢样嘢最紧重要嘅系，咁你外边有啲咩风吹草动，你都识得。知道发生咩事啊嘛？你听到有人开门声，你就即刻你就知道应该要停止你啲复往运动啊嘛。即系呢个呢样嘢系比起呢、這个佢俾个耳机你 PSVR 二啊个方法就系俾个耳机你仲要实用嘅。当然啦，你真系想要嘅，你都咪自备咯。你咪拍，应该系因为佢唔会阻住你只耳仔部分啊，所以你拍个AirPod 啊嗰类咧系冇问题嘅。咁咯，呢个其实几劲啊！ 嗱，咁讲完大致上啲技术嘢啦，就讲下一啲我依几日啦，我睇咗都成四五个中国嗰啲网红咧，走去做测试嘅试戴，因为佢请咗啲人之后试戴，就试戴半个钟，唔俾影相，乜都唔俾噶啦。 可唔可以顺便耻笑去唔到一个？ 算啦， 嗱，我觉得唔值得睇啊，即系耻笑完啦。 好啦，咁讲咗大致上我总结先，依佢分析就首先。几乎所有人都是被他震撼了的。 因为他的技术真的顶级。 比较冷静哥就说他画面好像真但是分得到的，即是会有噪点这样。你依然分到现实和你在个画面的上面，你依然到说分不到鼻毛。但是首先就是单眼 4K 画面真的好正。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有了他你不需要100寸电视了，靓到咁鼻毛的。其次佢嗰个立体照片功能非常正，重量 OK， 有少少重量，但可以接受。头带可以调整，呢样嘢讲噶，就电池尿方面咁插落去 OK 嘅，重量 OK 嘅，我觉得系，即系连埋嗰个条线唔会话太过唔舒服。至于佢操作方面，真系好似宣传咁神奇，你手指一点就有反应，眼一望即时有反应，快如闪电嘅。 呢啲咧，我觉得基本上就系现金技术嘅，啱，其实都系个啦。现金技术系最顶尖，所以佢嘅价钱亦都同之前任何我哋叫嘅 VR 装置又好，头戴式又好啦，系黐咗根咁贵嘅。 3499-27,000，我觉得 OK 嘅、啊。 其实又唔系真系好过分，我哋翻转讲。嗱，你谂一谂啊，佢净系塞咗粒 M2 落去，所以你要对标嘅，其实好多人话佢去到 iPhone 咁嘅价咪可以普及咯 ，no。佢最多都系跌到落去 iPad Pro 嘅价钱嘅啫，唔可能再平噶啦。 我咧跌到落去20,000蚊以下就已经杀晒呢笔扑街冚家产噶啦。 因为佢对标嘅系 Quest 3 Pro 未出噶 ，Quest 3而家先都未正式上市啊嘛。佢对标嘅系 Quest 3 Pro， 系要 Pro 啊，唔系普通版啦、啊。就系啱啱讲噶啦，Quest Pro 啊，最同 Quest 2最大嘅分别系佢有个eye catch 啊嘛。佢唔单止有 eye catch， 仲有一大扎有的没的嘅感应器噶。 同埋嗱，关于呢样嘢咧，顺便讲埋阿朱四八格啦。咁佢就话呢、這个亦叫个 Quest 3都有啦。同埋佢唔系佢想象，即系同佢嗰个Quest 3嗰个概念完全唔同。啱嘅，呢样嘢佢讲啱嘅。基本上咧Vision Pro 佢要做嗰个嘢，同埋Meta 出嗰个 Quest 3个相嘅嘢系完全两样嘢嚟嘅。呢个嘢咧嗱 Quest 3用大家用一扎会明嘅嘢就系。Quest 3就是刀劍神域 Ready Player One， 而 Vision Pro 就是 Iron Man。佢唔係Vision Pro 不成條片咧，佢對於所謂叫 VR 嘅個概念咧睇得好少好少，淨係咁依有條恐龍片俾你表現下佢個 V 嗰個叫做3D 功能。當然啦，你一樣可以睇 DMM 嘅，佢冇話唔俾。但重點就係、是，例如話佢應用方面就係、是、你玩Quest 3佢出好多遊戲，等你進入個虛擬世界，等你虛擬元宇宙玩。而 Vision Pro 就係、是。你可以即刻喺呢个张台面上面搞个 3D 模型。如果 3D 模型就系你工场嘅设计啊，你机件嘅活动，我用一个例子就系、是、你做一个高达模型帽。以前咧，你要喺个 3D， 你喺 mon 里面转嚟转去，用手指先睇下佢有冇会出现啲唔正常嘅比例。但系而家就咩啊？用眼镜一睇，即系成个立体嘅高达摆咗喺面前，然后你用只手去转佢， 睇下边度有问题，边度比例唔啱，边度咩嘢，发现咗有错啊，即改，然后即刻重新修正，然后即刻再出个 3D model 出嚟，去令你喺工作上面，即系嚟话啲工业用啊，即系嚟话你成套大型机械嘅运作啊，或者教学嘅咧，你方便好多好多好多。以前要花好多时间喺个平面 mon 度，因为你知平面要做立体嗰个效果咧，系好麻烦嘅，即系睇立体啊。但系而家真正立体摆喺面前，你中意点移点转就得。你就好容易找到个问题，然后重新嘅架构，然后即刻将个 bevel 即刻攞出制作啦。 虽然啦，你我要讲翻啲股啦吓，呢嚿喺Quest 仲未叫 Quest， 仲未卖俾 Facebook 嗰阵时，佢仲做紧Kickstarter 嗰阵时啊，佢嗰部其实嗰阵时就已经其中一个应用情景就系咁样，但系嗰阵时嗰嚿系吹嚟嘅，系吹出嚟嘅。而家咧应该系相当地接近佢当年吹出嚟嘅愿景啦，足足赚咗十年。 同埋一样嘢就系、是、虽然 iPhone 佢本身都有一个叫AR 功能啊，但即使佢 AR， 佢只不过系经你部手机睇到个画面都系平面嘅，你依然系平面，你依然睇唔到佢即系有问题。你立体即系所谓二点五次元嘅比例谬误就系高达高达插画画起嚟喺平面睇冇问题，一变成模型就濑嘢啦。啲比例唔正常，咁咧你用 VR， 你用 AR Vision Pro 咧，你就唔会有呢个问题，你都系 3D 空间嘅话，一睇睇到啦。 你连 3D printer 你都系悭翻 啦。系啊，悭翻 3D， 或者即刻改嘛，即系边度有错误，咪即刻改咯，即刻喺keyboard 度，或者你用 mouse 即刻改，跟住之后重揿一个掣，即刻重新rendering 搞掂。即系以前你要好多时间，即系你而家好简单，即系佢喺实际应用上面啊，即系生产力啊，即系嚟工业用啊、设计用嗰啲咧，佢个发展无限大啊。至于我哋会用到的功能就是什么，以前我哋而家你而家即系开即系你而家开个你三个 mon， 咁你画面你眼前就摆三个 mon。喺 Vision Pro 里面，你开十个 mon， 好简单，成个画面都系 mon。咁你想边个 mon， 边个 app 喺你面前啊？望一望佢，跟住个 app 就自己弹面前，然后你想，然后咧你眼面睄一睄NBA 比数，咁你见到哦未仲打紧啊，咁你望翻过嚟，你个工作空间会无限地大。 你视线触及嘅范围啦，你个140度全部都系你可以用嘅空间咯。简单讲就系、 是，仲有三维嘅，你深度，即系话你将啲唔系好常用嘅， 佢啲嘢可以跌埋嘅，佢系支援半透明嘅， 系啦。例如话你将啲NBA 比数啊咁样，你将推到好远嘅，总之望到个数字得噶啦，佢数字即时更新嘅，有眼前继续做紧你嘅嘢，然后一见到水就波哦领先咯，跟住你望一望佢点点，跟住佢一睇翻面前，而中间你系摆啲需要俾佢做嘢啦，参考资料啊咁 key 卡嘢。你就算你一间好细嘅酒店房，或者坐飞机上面，你依然可以好似屋企咁样做嘢。哇！我自己睇呢个画面就哇，正到冇咗朋友啊，大佬。 咁而家佢呢嚿啱啱提过啦，佢呢嚿叫 Vision Pro 啊嘛。咁我大家嘅其中一个讨论方向就系、是，咁佢一定会出个唔 Pro 噶啦，无论叫 Light 又好，叫咩就叫无印又好，叫咩都好，一定会噶嘛。咁有咩可以斩咧？我觉得第一样就系斩烂咗佢外对外嘅荧幕先。我自闭紧嗰阵时候，我话捻知你外边点样睇我啊？因为嗰嚿嘢好捻贵， 冇唔系系圆好圆，但唔系好实用。 啊，即系做乜一定系斩一啲有可能会爽啲嘅功能，但系冇都可以用到啊。第一样首先斩系呢样嘢，其次就系佢个我唔知佢肯唔肯斩个 iCatch。因为一般 VR 眼镜会基本上 eye catch 调翻转，唔系斩，系加落去嘅，系有先系崩落嘅。但系呢嚿嘢嘅以佢嘅生态操作嗰样咧，就唔太可能退去减嘅，可能佢会减少佢个镜头数目，去减低佢个变咩啊？接受佢冇咁强嘅辨识速度能力都好，即系你可能睄嗰阵时候。可能是铺，可能是受 0.1 秒佢就有反应嘅，假设嘅咋，我唔知道实际咋，咁可能唔铺嘅版本，佢因为镜数少咗，佢可能运算要耐啲，咁佢可能受 0.5 秒先有反应，咁都仲系一个可以接受嘅，咁即系佢将佢啲唔系好核心嘅功能去斩咗佢，又或者啱啱影 3D 影片呢个功能。本来佢只系预留翻去安全性嘅距离感测。因为呢方面咧，就算 PSVR 都有噶啦，就算 Quest 2好似 Quest 2有冇啊？我唔 唔系 Wonder 啊 ，Quest Pro 系有嘅。 Quest 冇啊，我印象冇。 斩埋啲无唔可以叫无谓，但系唔系必要嘅零件，咁咪变成做 Vision 咯。虽然呢个模式咧就喺Apple 就好少见，但系呢样模式最常见就系 Display 卡。每一代新嘅 Display 卡一定系最捻劲嗰张，不过后尾就可能仲再劲嘅劲嘅啦。可能佢整个后尾会整个 Vision Ultra、Vision Max 啊嗰啲嘢，唔知。总之佢基本上系最劲嗰、那个，当下做咗最劲出嚟噶啦。佢后尾做咗再劲，后尾嘅事。佢整个就叫旗舰啦，因为 Apple 系好少有旗舰呢个概念。我之前同 friend 拗过嚟 ，Apple 系冇旗舰呢个概念噶，甚至佢上下位都系不久之前先有噶咋。咁所以佢而家就系好完全采用咗呢种模式 ，display 嗰种模式。我先拱个旗舰出嚟，劲捻到黐筋嘅。你包就得个睇字嘅啫，基本上你谂下张4090咪又系呢个价，咁一样嘅情况啊。咁我你买唔起啊，唔紧要，你咪等一年半载。咁我咪出张4060，然后抽捻死你咯，即系唔好讲啦。咁啊，3030系啦，咁啊，你买唔起3060唔紧要，你买唔起3090唔紧要，等一年3060，虽然后尾都买唔到有另一回事。咁即系佢慢慢咁拱翻个主流级数嘅嘢，而我认为佢即系所谓主流级数嘅 Vision， 应该个价钱就会系一部 iPad Pro 嘅价钱。佢始终要放个 M2 同 R1 落去，我唔信佢个价钱可以压低个 iPad Pro。 嗱，我嘅讲法就系大2万蚊左右啦。我当佢一部咩啊？可以摆头上面嘅咩 ？iPad Pro 差唔多意思啫。其实 iPad Pro 都同你部 iPad Pro 唔系 iPad Pro 平啲，平好多。系 MacBook Pro 系 MacBook Pro 两皮嘢，嗱两皮嘢呢个价钱，讲真两皮嘢呢个价钱可以接受嘅，即系作为一个叫消费性嘅产品，嗱。咁呢个嘢呢 ,Apple Good Team Cook 咗个即係佢好保守嘅佢话啦。呢个嘢佢一开始呢就唔系諗住卖俾消费者嘅，顺便卖俾咩开发者，卖俾贪新鲜有钱佬。 所以先喺呢个开发者大会度出咗嘛。 等你开发咗新嘅 app 先，因为佢可以直接，其实佢系可以直接用 iOS app 嘅，但系佢梗系希望开发啲专用 app 㗎啦。但系我睇啲测试报，即系嗰啲试用报告，同埋根据而家网络上生态嚟讲呢，呢部嘢咧喺美国下年今年年尾或者下年年头出嘅话咧，肯定系一瞬杀嘅，抢到你喺肯定就 Apple 做唔切就做到。 除咗开发者之外，另一种就系 开箱者，唔系开发者，系开箱者， 唔系开箱啊，系可以叫做创作者啦。你知咩 YouTuber 啊嗰啲啊都会需要，因为啱啱都提过呢嚿嘢，如果有若干嘅程式配合，应该可以做一个非常之靓仔嘅 YouTuber 皮。即系当然你要配合Live2D 啊嗰啲本身有个皮喺度啦，但系佢运行起嚟一定会准确过你而家净系靠个 cam 去影落去嗰啲，会可以拍得住嗰啲 studio 嗰啲百万级、千万级嘅装备做嘅嘢，因为嗰啲嘢咧，你通常你只能用一次半次嘅啫，你唔可能长期用嘅。但系如果三皮几，你就可以长期地用佢嚟做 VTuber 直播嘅话咧。其实是超值的，你想想你可以拍得住那些百万级千万级租一日都要租段万万声咁计好啲嗰啲装置。如果你咁样一想的话就好难平了。 是啊，即是最终就是 ,YouTuber 有用，开箱者有用，开发者有用，就钱冇定使冇用。因为他已经去到有人话什么中大陆最终讲过的是什么，买唔起唔系你嘅问题，买唔起唔系佢问题，系你嘅问题。 价钱不是产品的缺点， 系你嘅缺点。 系你嘅缺点。 系啦， 呢句听得透啦。 另一个讲法就系、是、太呢个咧就系我喺 B 站咧一个 Nike 嘅讲法就系咩？太平啦，我唔想买。Nike 咁呢件嘢真系要咁贵啊？因为佢真系攞咗好多现在最最最顶尖嘅科技。 即系讲真啦， 我俾我佢好似话有几，好似五千几个专利定五万几个专利，我总之我 谂 到啊，五千几个专利喺入边啊嘛。 即系讲真啦，如果佢低个，如果佢买得到啊，香港如果买得到唔系炒价嘅话咧，我都想出手噶。因为呢样嘢咧，你真系嗰句我成日话喺屋企摆 Iron 整到爆炸啦，你手喐下嗱，你手可以自己移个手模，我自己就砌嚟砌去，跟住你手一挥，那个视窗就走埋去后边，几型几超级有型。即系呢样嘢系佢满足，即系因为据说啊，据啲访问啊，即系嗰啲开发员用公司下透露就话，当初开发佢嗰个 interface 咧，佢个目标好简单，就系、是、我做到 Iron 做个嘢。即系咁你就明白点解佢而家需要个画面就系咩？你睇 Iron 喺复仇者里面。佢嗰几超有型嘅，喺个台边喐嚟喐去，转嚟转去，你今日眼睛做到啦！哇，净系呢样嘢值回票价啦！ 好多人都会讲翻嗰一句，其实而家近年已经好少再提噶啦，就系、是、呢件产品会颠覆成个世界。 我觉得系吹，我觉得我就算我就我啱啱我哋啱啱讲咗咁耐，吹咗咁多，我都觉得系讲超过咗噶。但系佢系的确系会拓展咗我哋嘅世界，拓展咗个世界同颠覆世界系两回事嚟噶。咁 佢一个叫佢系空间运空叫空间运算啊，即系简直咩？以前而家我哋叫桌面运算啦，即系桌面电脑啦，我叫空间电脑。即嗱，我唔敢话我嗱会改变世界，我唔敢讲啊，因为我有话就系至少佢有呢个潜力，同埋佢俾咗个就咩 Apple 一管风格就系佢嘅产品唔系最先嘅，从来唔系，但系当佢出咗嗰件产品嘅时候咧，嗰、那个产品会发展方向就确定咗啦，即系当年咁样 iPhone 第一代出嗰时候，因为俾人耻笑，话冇笔点冇边用啊，结果大家又习惯 iPhone 咗、 大家咪习惯咗用手指督咯， 系啊， 一样就佢会改变，佢系某程度佢系改变咗成个生态呢、這个事实。 最简单就系 iPod 啊，仲早 iPod 啊，当初出时候啊，大家开始耻笑佢，边个买个五 G 嘅硬碟 MP3 播放机啫，当时128 Mbps 系 Mbps 啊？因为128 Mbps 手指 MPP 播放机啫嘛，结果而家之后 iPod 卖几多啊？卖到，即系大家听歌以前咧就咩，你逐只逐脚搬过去嘅，跟住后嚟变咗咩，用 iTunes 将个歌插去，即系你要当佢 iPod 有几件产品就系出个时候俾人全面耻笑，结果出之后过几年之后咧，都唔知十年啦，几年之后就大家已完全就咩，乜原来唔系咁用嘅咩？一部 MPP 唔系咁用嘅咩？就咁样啫嘛，所以我觉得呢件产品有呢个潜力去变成下一个叫做咩啊？以后我改 VR 眼镜就系。Vision Pro、Vision 嗰个 Apple Vision 咯，就嗰只啫嘛，不仲有第二样嘢咩？ 即系呢个系事实，因为而佢之前系，因为我做过，我就知道嗰啲吹出嚟嗰嚿个愿景咧，差唔多就喺呢部嘢做实现咗咁出啦。当年系讲紧当年啊，嗰、那个仲系 O 我到而家都唔识读佢个名啊 ，O Octopus 啊，仲系咁样叫，仲系第一部喺 Kickstarter 上边吹喺度，嗰阵时吹嘅嘢咧，而家喺 Vision Pro 就可以实现到。嗰阵时吹嗰啲嘢啊，你谂下，赚咗几多年，几多年，几多年 ，Quest 三都就嚟出啦。 我亦都觉得 Quest 三做唔到。 同埋呢个出到出咗时先讲咯，就又呢、這个就 level 四 level 嘅。 我都嗰句 Quest 三，你咪有嚟睇 DMM。好啦，咁今次我出即系呢样嘢咧，就系、是、如果喺香港买咗唔系炒价嘅话咧，我会考虑入手嘅。 所以点解呢嚿嘢咁成为话题，就系佢提供咗好多想象俾人。曾经啲人觉得系唔 work 嘅想象，就系、是、当年吹 Kickstarter 嗰阵时吹嗰扎，已经用咗几年时间证实系技术系跟唔到，唔 work 嘅系成件事系唔 work 嘅。 一铺话俾知，你唔 work 系你唔系系唔 work 系你嘅问题，我冇我 work 系因为我有本事啫。 大前提系真系有人去投入去应用，因为。之前有新投入 VR 嗰啲咧，基本上就前浪死在滩头上噶啦，已经系， 全部 即系佢哋仲有冇人去有能力去有个去一个咁 vision 嘅嘢啦？我谂大家记得呢个系咁愿景呢啲咁可以叫画大饼嘅嘢，仲有几多人有佢嘅能力、有资源、有冲劲去开发佢咧？其实我有少少惊嘅，会唔会大家俾之前嘅 VR 雷声大雨点小嘅结果去吓怕咗咧？唔知道。当年嘅 smartphone 最初的时候，都会有人话雷声就话越咁少，我哋改进我哋嘅功能电话咪已经够咯。 有 系咁样讲过噶，以前。 仲有啊，就系、是、iPhone 以前系有 Mingo Mobile 嘅，大家仲记唔记得有 Palm 嘅，有BlackBerry 嘅、但结果就咩咧？仲有啊 ，iPhone 一系唔俾装第三方 app 噶、，iPhone 3三第三代先开始可以装 app， 之前一用二代，你净系可以用原装 app， 当时俾人吐槽话唔俾装，结果有冇样咁装？即系嗱，一样就系。你俾佢想空间就系嗰件嘢实唔实用系两回事，当然啦，呢、這个就系睇过咗两三年啦，我一两三年都知噶啦，唔使过好耐啫。 即系其实要睇大家合唔合作咯。 系咯， 即系开发嘅俾唔俾，可唔可以撑到最开始嘅开垦期？消费者顶唔顶得顺佢，可能最终都要万几蚊嘅销量，就算系平价版都要万几蚊嘅程度嘅嘢，一件装置要咁样嘅价钱。虽然我硬系觉得，即系你玩得，即系你用得 Apple 嘅，你买得 iPhone。其实10,000蚊部嘢啦，冇问系乜嘢都好啦。其实好多人都接受到噶啦，虽然我买唔起，虽然我买唔起。 一万蚊你好恐怖噶啦！讲真，我嘅目标，我自己认为咩？就算唔铺啊，都两皮嘢。而两皮嘢亦都随时系去到有咩啊？两皮嘢你想买到系傻啊！你唔食炒价两皮五以上你都买唔到啊！嗰只去到一定炒硬啊！要呢个嘢。 咁呢个就未来嘅事，未来先算啦。 好啦，咁今次冇长，我冇长过WWDC 嘅，跟住成两个几钟领个费。好，咁今次就WWDC特集就到此为止啦，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拜。